咦，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。 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，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。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喎。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，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睇收听《玉文踢爆之说文解字》。今集嘅主题系伏笔。中共修憲要解除呢個國家主席嘅任期限制，等習近平可以黨總書記、黨軍委會主席同埋國家主席三位一體，千秋萬世。好多人咧就認為中共呢種做法咧就係伏筆，係稱帝，批判者有之，讥笑者亦有之。當然亦都不乏坐穩咗奴隸嘅中國人。敲锣打鼓为修宪如扬备至，山呼万岁之声响彻神州大地。大家都讲伏笔，伏笔两个字究竟出自何经何典呢？个伏字就系喺《史记》嘅《平原君列传》里边讲三去上，三伏位，即系恢复咁解。笔咧就系出自以雅嘅《昔故》，笔。君也，即是君位。咁伏同埋逼两个字加埋咧，就系、是、话恢复君位或者恢复帝位咁解。嗱喺中华民国建国初期就出现过两次伏逼嘅历史事件，一个咧就系袁世凯称帝，咁啊短短做咗83日嘅皇帝咧，就俾人拱冧咗。袁世凯称帝之后咧，又有张勋伏逼，就拥护前清嘅顺帝。溥儀做皇帝，但系最终咧，亦都系失败告终。中共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列入党章，实行于毛泽东、邓小平两位中国独裁者齐肩。跟住而嚟嘅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修宪，将习近平思想就列入宪法。并且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，习近平呢就成为中共建政以来第三位独裁者。中共呢亦都可以好大声地说，哦，这个是依法或者于宪有据了。但是如果说这样就是叫伏笔或者称帝呢，在语义上呢都不是很确切的。两三百年来世界上的政治制度，从国体而言就可以分为君主国体和共和国体，从政体而言就可以分成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两种，由此衍生出来的统治基础又可以分成四种不同的形态。第一就是君主国体、极权政体，例如沙烏地阿拉伯、史瓦兰制等国。第二就是君主国体、民主政体，或者叫君主立宪，例如英国、日本等国。第三就是共和国体、极权政体，最大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比较小的那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，即是北韩。第四就是共和国体，就是民主政体，例如美利坚合众国同埋中華民國等國。嗱喺絕大部分嘅民主國家，即係包括有民主政體嘅君主國同埋共和國，以人民投票、議會立法為基礎嘅呢種政治制度咧，政黨輪替執政係常態。不過喺極權統治或者威權統治底下嗰啲共和國咧，掌權者亦都會以修改選舉制度或者修改憲法嚟鞏固權力。長期執政，例如廢除呢個連任嘅限制啦。當某一啲人登上呢個權力嘅高峰， 成為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者的時候，就算開始的時候有任期制，後來都可能因為不願意放棄權力而廢除任期制。不管當時他被稱為總統、委員長或者主席、元首、大將軍、第一同志、第一公民，只要一息尚存，仍然都是要做獨裁者，那就是等於專制帝王。所以有人用習大帝來稱呼黨政軍一把爪的習近平，亦都是切合事實。多謝各位收睇收聽，下集再見。